欢迎来到十二点啊，不是是两点， 十二点十二分 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是一个人吗？不，你不是，因为你有我们。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杨乃文的《一个人》，其实有好多好多的一个人，有林忆莲的《一个人》，最近有一首新歌《一个人》，是陈零九跟熊仔的《一个人》。 一个人有一只猫，会不去烦恼残留的味道，一个人看着电视傻笑，肚子饿了就叫麦当劳，嗯，一个人开门洗澡，唱这个也没有人会听到，一个人想大家就大叫，少了你的空间很刚好，嗯，守着抽屉的合照，你的微笑避免说话要丢掉，办不到，一个人也很好，也会不会迟到，电影少买张票，少点一杯饮料，就像那霓虹桌边传来的烦人喧闹，一个人也很好，可以安静思考，也没人管煎熬，管我几点才睡觉，我一个人也可以很好，没开玩笑，一个人像你如此有魅力的人，一堆人愿意为你牺牲，染上灵魂，照亮你的冷淡，你熄了灯，谨慎的起了身，谨慎的余温来自飘渺的梦，吞吐间离开了你的唇，你是否仍在继续等待，梦着存在 That one in a billion When I try to ask you you just smile， 而当你对着我轻声的优雅的关上你心门，牵我惊鸿的一瞥，惊见了你的心田，装满全宇宙的星辰， 守着抽屉的合照，你的微笑明明说好要丢掉，办不到，一个人也很好，也会不会迟到，电影少买张票，少点一杯饮料， One 就像那霓虹桌边传来的烦人喧闹，一个人也很好，可以安静思考，也没人管煎熬，管我几年才睡觉，我一个人也可以很好，没开玩笑， 可是我还是没办法把你给忘记，无声的电视我一个人轻轻回忆， Sorry Baby I don't know 会这么 crazy， Sorry 在爱的宇宙我像只蚂蚁，无声我还是没办法把你给忘记，无声的电视我一个人静静回忆， Sorry 我一个人也会好好的， 一个人也要好好的。欢迎你来收听飞碟联播网，也欢迎你打开我们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线上有好多好多个人等着跟你聊天。 真的有很多个人吗？其实也没那么多人吧。哦，啊，今天要来唱名是不是？ 你说每次其实大部分都是一样的人，是不是？ 对啊， 都是差不多的人。好，有常驻的在上面的站点们，站长们， 来来来，我们来说午安。 Table for two. Won't you wine and dine with me? Settle down. I wanna raise a child. I wanna raise a child. Won't you raise a child with me? Raise a child. We'll call her Nebraska. Nebraska Jones. She'll have your nose. To us, all you know. 准备好午安了吗？ Are you sure it's a good idea? I don't think so. 那我跟这边冒出大概已经有20位说午安的人，抱歉，男主持人不愿意说午安。 我们在晚上有专门就是晚安的节目嘛，对不对？我们不需要再做这件事情了。 白天跟晚上不一样。 逆基蛙，欢迎大家浮上水面的跟我们说 午安的。你感受到这一波午安浪潮了吗？ 哇，大家真的是很开心呢。 有人问你午安错了吗？ 没有错，午安很好的。 我没玩过晚安，连午安也不让我玩吗？ 大家午安午安，鸭比鸭比， 可以带点感情吗？ 我说有点感情的鸭比哦。 嗯。 哦，我就做不到，做到我就是光宇哥了嘛。 哎 。今天呢，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讨论就是你家的大楼付多少钱。给譬如说打扫阿姨打扫伯伯啊、嗯、然后还有就是保全警卫， 嗯， 因为以前呢我家都是没有请保全的， 因为你们家大楼没有保全可以待的地方啊。 以前其实有在另外一栋。 哦，是啊、哦、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呢所以当然也没有一个很严谨的管委会、 嗯、 所以看不到人家，就是如果是 你们家住大楼的话，应该每个月或者每两三个月会有报表，会看到那个你们家的那个整个社区的盈余多少、嗯、我每次到一栋大楼， 你是不是想偷那栋大楼的钱？ 我都会很好奇，就是你们大楼就是剩多少钱。通常大楼都剩非常非常多的钱， 超 级多，就是呢每个住户都是每个月有缴这几千块，然后其实没有这么多东西要修。可是一旦譬如说要换一个，假设是电梯的话、嗯、就如果要换一个电梯，那个支出就会非常非常大。 嗯， 可是平常这一笔钱就是不会用到嘛、嗯、所以我就看那个账上，然后那个大楼就是600万、2000万的那一种、嗯、我想说 那2000万的大楼在哪？ 蛮多的，蛮多的，如果社区再大一点的话蛮多的，2000-3000万。然后我就想说，哦，如果这种管委会， 你是不是想要潜入应征他们的主委？ 对，让我当这种主委，我一定把它拿去炒股的啊！ 不行啊，你每个月明细就是要写清清楚楚，而且那 些我写清清楚楚啊，就每个月的一号到最后31号，我就中间的那20天我拿去，我很快就还回来，这样子中间赚的全部都是我的。 哦、好可怕！如果你现在这个时候的话，你不就赔光？你要拿什么还回来？ 没错，只能赔屁股了。只要能够记住所有美丽的回忆，一不小心迷失了，我看看你，你看看我，突然想说，亲爱的，你好美丽。请指引我，指引我回家，回家，别让我孤单，赶走所有，所有难过。App 上面大家一直在教我冷水，说你要用那个钱手续很严谨的，你以为你想用就可以用啊？ 欸，可是我怎么觉得我们家大楼好像不是很严谨？因为我们社区没有那么大。 嗯 啊，我就一直叫你来我们家那边买一户，你就可以理所当然成我们的委员之一。 没有，首先你也要先选得上啊。 很好选，根本没有人要当委员。 真假的？主委呢可以动到钱的，是最大的那一个。哎，你就是你要爬到权力顶端哎。 没有，我看那一些老人当那些委员，已经从我

罗志祥罗主任一枝独秀，2:34，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thunder, lightning and the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feel the thunder, lightning and the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feel the thunder, lightning and the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feel the thunder, lightning and the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feel the thunder, lightning and the thunder, thunder.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迷幻乐团 Imagine Dragons， 这首歌曲 Thunder 打雷喽！ 刚刚来的时候是还没有打雷啦，不晓得你那边有可能打雷吗？ 最近是不是天气不太稳定？在北台湾，在台北部分， 好像不是说什么外围环流还是什么压的之类的。 然后昨天的时候啊，什么压？ 就是、 哦，什么低气压、高气压那个压是不是？ 对，因为低跟高我分不太清楚，就简称压。 哦，好，那个昨天的时候呢，来我就发现，在楼梯间就好多雨衣哦、雨伞哦，就想说、哇，早上是下大雨吗？ 哦， 昨天的时候啦。良いことばかりじゃないから頑張れる最悪な日に聞く再起動のボタンクリック DJ カリテイマトリックハレテロビートに乗って感じるからだ揺らそうよ Hey DJ かませ Yeah yeah yeah 気分上々の最後のハウスロックヒップホップオリジナル探すキーポイントそれぞれの色重ねたのさ一本君に聞かせたいがため苦しむ挙句の果て調子高め今を楽しみたいだね Let's ヒップホップヒップ Here we go 発射後をあの上へ頭の中揺さ揺さぼる Hey DJ やたら Yeah yeah yeah 気分上々の 劲歌金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歌曲

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Jason Mraz 再加上 Meghan Trainor 一起合作，这首歌叫做 More Than Friends。 诶，话说呢，这个 Jason Mraz 最近有一个活动，就是你可以有机会可以去前往新加坡观赏 Jason Mraz 演唱会， 而且是免费的。 对，是免费的。 华纳音乐举办了唱出你对 Jason Mraz 的爱30秒 IG 影片大挑战，然后就说冠军刚刚可以去听演唱会， 超棒。 详情呢你可以上华纳音乐西洋官方脸书粉丝团查询。 That's right， 有今天呢是8月15号，那在两天是七夕情人节，是不是有很多人想 More Than Friends 的，就我跟你不想只是当朋友，想要在那一天告白呢？你准备好你的万全告白了吗？还是你就把那个告白的那一瞬间就是拍成 IG 的动态，然后去参加 Jason Mraz 这个比赛？非常的真实。So happy that you are alive. Yeah. Swear to God I'm down. If you down, all you gotta say is right. Yeah. Girl, anything I could do just to make you feel alright. Oh, I just had to let you know you're mine. Running circles around my mind.Even when it's rainy, all you ever do is shine. You on fire, you a star just like Mariah. Man, this feel incredible, I'll turn you to a bride. You're mine, hands on your body. I don't wanna waste your time. Feels like forever, even if forever's tonight. Just lay with me. Waste this night away with me. You're 我是姚顺，台北最有味道的地方就在师大古亭站，梁实秋在师大雅舍谈吃，何应钦的将军宴飘香孤岭街，懂得生活何必昂贵，姚顺推荐捷运古亭站300米的拓璞， 和平大道2200平，城南复兴拓璞43至46平，2966-8888，拓璞。 过敏体质影响生活品质 ，Shop 自动除菌离子主动除菌，搭配 HEPA 滤网，有效滤菌 PM 2.5及过敏源。现在只要3990元，轻松入手日本销售第一的 Shop 空气清净机，请洽全国电子灿坤及经销百货。 Shop 是陈总，我快到了。客户随口随到，日夜追绩效，三餐常常并做两餐。 休息一下，下一场会议也要全力以赴。 作息不正常，肠胃好菌会减少，让 AB 优酪乳保卫你的正常生活。 哎，你很有钱哦， 就平常找回来的零钱都放在这边呢、啊、 现在电子票证这么方便，把零钱拿去超商或捷运站储值就好啦。 对吼、哦、不然啊，这些零钱都只能宅在家。 如果大家都把零钱拿出来用的话，国家就可以减少铸币，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不然啊，北极熊都叽叽咯。 把硬币储值到电子票证当零钱包使用，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优福欧洲时刻表， 用餐时刻快跟着巨匠旅游玩北欧，巨匠旅游北欧赏极光，特别安排挪威奥斯陆百年餐厅，大口享用帝王蟹大餐，游北欧赏极光，捕捉幸福每一刻， 欧洲美味时刻，巨匠旅游。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蔡英文总统出访友邦的同庆之旅，过境美国洛杉矶时，曾到当地的85°C 买咖啡，店员拿出吉祥物抱枕给蔡总统签名，结果被大陆网友指控是台独企业。85°C 大陆分公司发出声明，表示坚定支持九二共识。随后台湾的85°C 也发布2项声明回应，表示企业也有责任要照顾好员工的压力，其次希望两岸和平发展，让商人可以努力拼经济。总统府发言人黄仲彦表示，蔡总统与国籍85°C 员工亲切互动，使得85°C 中国分公司遭受不当压力，发布屈辱声明。府方认为，任何人将自身意识形态强加于国际企业，都不是文明社会应有的表现。府方也谴责这类侵扰市场秩序与言论自由的不当做法。前总统马英九今天下午出席2018台湾竞争力高峰会时说，两岸关系以九二共识做基础，双方就容易发展，两岸关系相合则旺，相离则伤，相反则亡，这也是他给台湾如何增加竞争力的一个良心建议。至于未来两岸关系，不排斥统一，但是反对台独，但统一的方法要和平，过程要民主，否则台湾人不会接受。美国与土耳其虽然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友，但因为土耳其政府拘禁一名美国传教士以及其他外交议题，导致双方紧张关系日渐升级。美国总统川普10号宣布批准对土耳其进口的钢铝产品课征更高关税，土耳其今天则宣布对美国进口的小客车、酒类与烟草等产品加倍课征关税。副总统欧克台表示，这是回应美国方面对土国经济的蓄意攻击。土耳其政府公报刊登一则总统埃尔段签署的总统令，指出对小客车加倍关税达120%，酒类饮品达140%，烟草达60%。此外，化妆品、米与煤炭等产品关税也加倍征收。这场土耳其与华府之间的纠纷已经导致土耳其里拉跌落历史新低，今年以来里拉对美元贬值超过40%。 电动车厂特斯拉日前传出将要下市。在此之前，特斯拉除了执行长马斯克以外的两大股东都在第二季减持股份。路透社今天报道，根据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特斯拉两大股东普信集团旗下的基金和富达投资都在第二季减持股份。普信集团减持近四分之一的股份，降到1190万股，富达投资减持21%股份，两大股东都拒绝发表评论。特斯拉最大股东马斯克日前表示，将把特斯拉私有化的发言面临投资者诈欺诉讼，以及遭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特斯拉公司则在昨天成立特别委员会，正式开始研究私有化可能性。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151点，成为22204点。南韩今天国定假日休市。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59点，跌幅2.13%，来到272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09点，跌幅2.38%，来到857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95点，跌幅1.79%，成为2725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6点，成为3236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07点，来到10716点，成交金额1326亿。新台币兑美元汇率目前30.853兑一美元，台币贬值4.6分。日元以111.20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334美元。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加上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排除局部大雨。今天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高温资讯，中午前后，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苗栗县；黄色灯号区域，花莲县、宜兰县。今天北部、中部、东部气温30到33度，南部、澎湖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阿豪婶，你要的蔬果一箱来喽。 阿婶啊，辛苦你啊，阿忙完你妈的丧事了吗？ 谢谢您的关心，顺利办完了。 那你要记得跑一趟劳保局哦。 为什么啊？ 你妈是国民年金被保险人，她未满65岁，在家保期间死亡，可以请领丧葬给付及遗属年金给付，提供遗属遭逢变故时经济安全及基本生计。 那像我大伯在领取国保老年年金给付时过世，也可以申请吗？ 如果在领取老年年金给付或身心障碍年金给付期间死亡，或满65岁未及请领老年年金给付前死亡者，还是可以申请遗属年金给付哦。 那我送完货就去劳保局报到。 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死亡支出殡葬费用者，可请领丧葬给付，符合资格的遗属还能请领遗属年金给付。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考量台湾特殊的用路环境，车门碰撞事故85%是左侧车门所造成。台湾自主品牌 Luxgen 全球首发开门防撞系统，守护驾乘者与用路人的安全，安全责无旁贷。 Luxgen 与您同行。 Luxgen 今宵一别后，何日君再来。一代歌姬邓丽君魂牵梦萦的经典歌曲，邓丽君经典歌曲音乐剧《何日君再来》，金曲鬼才李哲毅改编16首动人邓丽君金曲，9月7号到9号新北艺文中心，献给有梦的金色年代。 潘玮柏2018最新国际话题单曲《Moonlight》。亚洲上跳天王潘玮柏携手蒂亚云亚维齐唱《Moonlight》，中英文版本同时推出，全球热播中。 我是玉馨。 如果我说。好吧，那就拼个你死我活。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目前难解，幕后难分，目前人生假假真真，不是某人，就是我们，是你我他相辅相成，百变一瞬，幕后一分，不想安分，门里逃生，谁都可以华丽变身，只要你肯，忠于你的本能。 娘娘驾到，3:10，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我真的是摸不透男主持人，从刚刚呢我们在整点休息的时候啊，他就在我旁边走来走去说，哎，我肚子好像有点痛，然后就说那就赶快去上厕所啊，可是他就偏偏不去上，在那边走来走去，直到刚刚呢莫文蔚的歌开始播了之后，他坐在我对面脸色发白说，我好像憋不住了，我肚子真的好痛。 讲讲讲讲 各位，肚子痛就不要拖，赶快去厕所好吗？ 在对我的夜生活就是和那种没有时间跑舞楼，转跑音乐节奏，旋律在四面八方，我就是听得感动，不要关上我耳朵， Just leave me alone。 一步一步改装成呼啸过我身边，像只美女砰砰砰，拉西哆瑞哆啦啦啦，我清了清喉咙，准备跟世界解释通。I don't want 每一次呢，我们都会在男主持人闹肚疼的时候播放蛋堡的死亡，但我刚刚心想说这首歌的频率会不会太高了，高到大家都会腻了吧。然后也有人担心说他的肠胃还好吗，他是不是又吃了上一次那一家自助餐，没有，他今天吃其他的，而且中午我想他是吃太多了。 不要想来靠住我 Just me alone， 衣服你不该装车呼啸过我身边，想着美女碰碰碰，拉西哆瑞哆啦啦啦，我成了清喉咙，准备跟世界解释通。Oh, I don't want to run away, I just wanna play。不管三七二十一，我要跟着感觉飞。 有人说这种时刻必播蛋堡的死亡，这个不可以消失。我来看看大家的民意，大家的欲望好了，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在这个时刻这个时分你想要陪伴男主持人，感觉你真的很想听死亡的话，你就留言，我确定一下，真的很多人想听我再播。 我就动不动就这样常常拉肚子，感觉是肠胃不太好，是不是要看医生？可是就我的印象，有的人的体质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就是像马克还有我一些朋友，他们体质就是真的很常，也不一定是拉肚子，他们很容易吃饱之后没多久他们就会想上厕所，就是真的是直肠子，吃什么就马上排什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别人是晚安你好刷一波，我们是死亡刷一波。所以我在想，其实可能也不用替他担心那么多，他就是很容易吃什么就上厕所的人。 不容易，肠胃不好就可以，我不同意，当场死亡也不值得恭喜，但会这样叫你的都是你 homie。 这一路不好走，白手起家，他职业是雇马桶，家里务农，不是富豪种，他是种芋头，上课常举手，从小被同学笑，这个称号从小被同学叫，让他坐旁边，没有同学要，曾让他锁房间，不想去学校。敏感的体质，身体没打好底子，口袋一定有包卫生纸，因为除了曾老塞在裤底外，没几盖，他一捞就是一礼拜。他精通拉屎的功夫，他肚子很少是空腹，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就是没遇过便秘，拉肚子最久的记录，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看见大王。 有人说像刚刚说这种直肠子的人是不是常常是易瘦体质呢？他们好像真的大部分身形会偏瘦，可是我觉得除了易瘦之外，可能还有个困扰，就是他们因为你好像吸收也不太好，所以就是很多营养的东西也吸收不进去，这也蛮困扰的。 捷运站里百货公司电梯旁，星巴克成品大计划唱片行，他能应付各种情况都不觉得惊慌，处变不惊，就像歌手唱现场， 所以他不带部下，尽管他滑倒是没有人护驾，最喜欢当然在自己的住家，但也曾经搭在公园的树下。他精通拉屎的功夫，他肚子很少是空腹，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就是没遇过 便秘。 拉肚子最久的记录，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 安全大王。 每一次聊到这个段落，我就很想跟这时候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如果你在吃下午茶，就很想跟你道个歉。或是现在如果问讲朋友在开车，他明明开得好好的，就一直在聊这些有的没的，播这种歌，还问讲现在肠胃也不适了，问讲会很困扰哎。 关上就开始玩 beatbox， 听过的人都说超级酷，但他不公开演出，他说这是富裕术。他精通拉屎的功夫，他肚子很少是空腹，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就是没遇过 便秘。 拉肚子最久的记录，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 安全大 我要为我不负责任的诊断道个歉，因为我刚刚以为他只是中午吃太饱了，就是你知道就是直肠子，但是他现在人站在我面前，站在门口手扶着肠胃，脸色发白无法说话，我想他真的是拉肚子。Oh my god， 你很可怜，你还好吗？ 不好啊。很不好啊。 我觉得你出去跟回来看起来好像又瘦了一点呢，你裤子好像更松了。你 不是啊，因为胃不好的人是很怕冷的啊，可是电台这就是太冷了啦。 你要不要你的温开水咧，你要不要去倒杯温开水好吗，孩子？有人在替你烦恼是不是婚前症候群？ 不用哦。 你去外面拿毯子啦，你乖，你去外面去喝热的。 怎么你今晚新鲜煎发现有乱了，仿佛剧烈运动完三秒，一看表心里知不差点不会猜到，但你对待我太好，头半后一般等到焦躁，需要找出路。这晚你对我全爱慕，当作恶魔赎罪还是问路？你坏了，说大概夜了，让你受不了了。背着我不敢轻佻换旧了，正揭晓你做错事了，让你收翻乱了，应对乱了，但烦了心里都不够错了。 到底你今晚嚟边啫？ 我不会粤语啊，不会讲头发乱了。男主持人刚刚啊，娇喘一声，又急急忙忙的冲出去了。关心男主持人之余，也关心所有正在收听电台的各位，希望大家你的身体健康。你如果久坐了，是不是要站起来动一动呢？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喝水了，忙着工作，是不是该起来喝一杯温开水呢？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头发乱了。 发叫背着我不敢轻佻讲够了，正揭晓你做错事了，让你收翻乱了，应对乱了。 这个小时呢，原本我们要进行的是哥哥爱运动，然后哥哥他真的有准备运动，他最近着迷的一个运动， 着迷， 我真的完蛋了，要跟大家分享。虽然资料在我旁边，但应该让哥哥来分享会比较有感觉。虽然我不知道 哥哥现在在马桶上，お元気ですか？ 我是没有什么运动可以跟大家分享啊，但是因为我偶尔会去，就是吃饱之后会去散步走走路，然后我有朋友知道我偶尔去散步，他今天就传了一个连结给我说，什么日本有一个，反正也不知道日本哪里来的，分享说，哎，如果你有散步的习惯，他有告诉你一些散步的姿势，然后说如果你真的这样走的话，可以治好你可能会有头痛的问题呀、啊，有时候会有、哦、我也有耳鸣的问题等等之类的。我就大概看了一下他那个走路姿势呢，是有点像一开始就是好像你想象自己是被贴在墙壁上立正站好，就是站得蛮直的蛮挺的，有点像你在做瑜伽的时候老师都跟你说啊，想象你的头顶有一条丝线这样把你拉起来，你整个人被提起来的感觉，重点是你的姿势要直，然后走路的时候手也是自然摆动，然后他好像说你踏出去的时候，他的说法是说你的脚跟先着地，然后你再感受脚跟，然后再、我是不是要把那个找出来念才对，可是那时候我记得我看完之后我想说这个走路方式怎么好像在行军啊，一二然后往前走，但他意思是说呢，你这种走路方式然后走五分钟你就会什么流汗很累，然后血液循环会变得很好。哥哥在拉肚子的关系，所以在 APP 上很多朋友可能开始讨论起来，肠胃不好是不是要多吃一些保健食品啊，每个人家里都有肠胃肠备药，可能是保健的，可能是胃药等等之类的，然后有人替哥哥烦恼，想说哥哥你是不是要偶尔吃些保健食品呢，瓦卡摩豆之类的，他不吃这个的啦。哦，居然有人提醒我说在哥哥爱运动的时候有没有边做节目边提臀呢，好，我现在就站起来做一个提臀的运动。 调味。初心的早晨，灿烂的午夜，让旋律为这世界画上微笑的曲线。 小轩的管他什么音乐。说到运动，有人在问，就是说，哎，请问大家，你们如果真的有去运动的时候，也许你不是去健身房、去运动中心有柜子，你可能去学校操场走一走的时候，你的水啊、钱包啊、手机啊、钥匙到底怎么带在身上？其实这也是我的困惑之一耶，因为在操场上走路的大家都非常的轻便，然后他们跑步的时候也都没有那种口袋很多东西咔啦咔啦咔啦咔啦的声音，我就想说，你们到底把东西放在哪？ 混乱的心情现在开始恢复和谐，从现在开始交给音乐馆。 运动只在，我觉得最麻烦的是钥匙，因为钥匙真的是很沉重，然后如果你家不止一把又有很多把，那个真的是哎呀就压给啊呢。这个是三一来回答吗？必套塞手机加一把钥匙，车厢或是家门加100块，跑完回车子。哦，所以我知道了，所以很多去运动的人是骑机车，所以你们东西都可以放在机车车厢里面，难怪。我的掌声呢？欢迎男主持人回来，你还好吗？ 好了， 好了，康复了。 Yes。 刚刚有人建议你，比如说在肚子抹一些白花油啦、绿油精啦， 有这回事。 然后或是建议你吃一些保健产品啊， 谢谢你们， 顾肠胃啊， 谢谢 等等之类的， 谢谢。刚刚是在讨论什么？去运动的时候为什么可以什么都不带？是不是？ 就是困扰说你们东西到底都放哪这样子？ 你带我这只手表就全部都不用带了，是不是很棒啊？ 自入。 因为我之前也是非常困扰，就是要去出门，假设去运动跑步的话，去操场跑步， 嗯， 然后就是有水，然后会有。 哎，刚刚还有人说水放司令台，这怎么可以？水不能离开你耶， 这水如果被 下药，操场跟夜店一样。 对， 对啊。 然后可能家里面的钥匙，然后还有比如说悠游卡，因为我还要搭一段车嘛。 嗯， 对啊。然后就这个很麻烦，我就只能握在手上跑步。 水，我是觉得就像那个三一说的，就是也是带一个钞票，我马跑完就马上去买。 哦，如果 饮料喝， 哦，那这样你真的就是带我这只表，你就不用带钞票了。 哦，就可以直接这样配，这样子。 对啊。 歌好吵哦。 但还是你钥匙，我还是得就是握在手上。 我钥匙不能说我怎么放的，这样我家会遭小偷。 嗯，我之前最后就还是会带一个包包，然后那个包包就是丢在操场中间。 哇，很大胆呢。 就是台湾就还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地方，我们就只能相信人。 三个臭皮匠

Dropped up, how we rolling down on calling South Beach. Yeah, look like Kelly rolling, this might be my destiny. Yeah. She want me to eat it, I guess then it's on me. That you know I got the sauce like a recipe. She just wanna do it for the grand. You know you, she just want this money in my hand. I'ma give it to her when she dance, dance, dance. Ayy, she gon' catch a Uber out the Calabasas. She said she too young, don't want no man. So she gon' call her friends, now that's a plan. I just ordered sushi from Japan. Now yokes wanna kick in Jackie Chan. She said she too young, don't want no man. So she gon' call her friends, now that's a plan. Kick it, Jackie Chan. Now y'all just wanna kick it, Jackie Chan. I think you got the wrong impression about me, back, about me back. Just cause they heard what hood I'm from, they think I'm crazy. Think I'm crazy. Okay, well maybe just a little crazy. Just a little. Cause I admit I'm crazy about that lady, yeah, yeah. Oh, finger to the world, it's you pay. I've been slaving, gun to cause I'm running out of patience. No more waiting, no, no. Bouncing like a yo-yo. Living life on fast forward, but we slow-mo, yeah, yeah. She said she too young, don't want no man. So she gon' call her friends, now that's a plan. I just ordered sushi from Japan. Jackie Chan。 时间来到了3:40，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之前有听众说最近马克迷什么运动，我今天就是要跟你分享我迷的运动。最近呢，在 YouTube 上面，不知为何他跑到了我的推荐影片，我就点开来看，点开看以后也不得了，一步接着一步看下去哦， 迷上了， 迷上，迷上。 She said she too young, don't want no man. So she gon' call her friends, now that's a plan. I just ordered sushi from Japan. Now y'all just wanna kick it, Jackie Chan。 最近呢，推到我的 YouTube 上面的推荐影片是一个，其实已经有点久，在去年的时候，去年我就记得有看过类似这样的新闻，但不知为何，就最近它又出现在我 YouTube 页面上面，关于中国的一个格斗选手，然后呢，他对中国其他的传统武术，譬如说， 这不是一部电影情节吗？ 电影情节。 就是觉得比如说空手道还是跆拳道还是柔道会觉得自己最强啊，就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啊、 说断水流大师兄啊， 对啊对啊对啊，他就要挑战其他派别， 对对对，有点像这样的感觉。然后他一开始是在网络上面讲，在网络上面，然后当然在网络上面，在他们是微博吗，反正在微博上面就打起了口水仗来。嗯，然后这个格斗选手说，好，那不然师父哪一天就是我去 出来会会， 我去拜访您，然后因为他们中国地这么大，他们就是要安排一下，然后我去拜访您，然后就是领教一下您的招数。嗯，因为是因为那个太极宗师他先讲说，你们说什么摔跤还是什么搏击上面有一个招数，然后反正就是勒住脖子的一招、嗯、他说 这一招你们格斗界都说无解，嗯，我单手就可以把它卸掉， 化掉， 我单手就化掉它，这样，因为太极以柔克刚嘛，单手就化掉它， 四两拨千斤， 对，所以呢就开始了这一连串的交锋，那当然就是去，然后去了以后， 这个是真实的事情， 真实事， 不是一部电影或干嘛的哦。 但我不知道这后面有什么 有没有操作， 有没有其他的操作或干嘛，我不知道，因为也有人说他就借由就是挑战这些中国的传统武术，然后让自己的声名大噪，这背后是不是有某一些的串通跟阴谋，或是那一些传统武师是不是其实都是， 好，我们先就先跳过这个不谈， 对，好，然后总而言之呢，他就去会会，然后当然会会那个结果大家可想而知嘛，因为中国传统武术是大部分就是套招的，就是打太极啊，那个招式啊，然后什么八卦掌啊，那个截拳道啊，就算是被说最强的实用性中国武术截拳道，然后在就是真正的格斗场上都是很可怕，蛮恐怖的，然后 就被痛殴在地吗？ 没有你也没有他，说出来吧，就是我最喜欢的摔跤选手，不会疼痛，咬紧牙关，最怕牙齿会痛，我的牙痛照顾不走，我的对手都不敢看我怒吼，摔跤选手摔是什么，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宇宙人的摔跤选手。那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啊，我就有很多同学非常着迷于摔跤，看摔跤， 然后你们这些臭男生都是弄来弄去而已， 对，臭男生就会在地上，然后就做什么什么十字固定， 然后就会这样放，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你实际上去看摔跤，你就会发现哇，摔跤它是一个套路可能比中国传统武术更套招的一项，它算运动吗？应该算表演，从一开始一个出场啊，然后就是垃圾话啊，后前面跟后面记者会狂喷啊，然后在上面的那些很奇怪的，有点像没规则有规则打来打去，有时候可以一个人，有时候可以两个人，有时候换手，明明一个人可以两个人打一个人，但是很奇怪这样子。但是 MMA 就是综合格斗混合武术，没有在跟你套招的，我就跟你 就狂打， 我就是狂打，我就是要 橡胶枪乱打， 往死里打，我要把你打死的那一种，很恐怖。 男主持就是因为迷上这个乱打，他整个对着我的脸空挥拳，就是一直在那边说，我跟你说，一直想打我，想把我打到墙壁上挂着。 哦，真的是看了以后，我好疗愈哦。跳上我的 YouTube 推荐影片的 MMA 影片呢，其实是两位的台湾选手，然后这两个台湾选手呢，他们其实呢是好像其中有一个是练传武出来的，传武就是传统武术，然后 那个架势看起来好像是咏春这样子。那一场比赛呢，我觉得很惊艳的地方是，我当然就是看到就是格斗选手，然后可以把传统武术就是应用在现代格斗，很棒。另外还有就是当场的赛评，赛评是一个漂亮的女生，声音也好听，讲话之专业， 这么酷。 佩服的五体投地，非常喜欢。然后你也可以从就是他们的对打当中看出来，就是因为是练那个武术那种传统的练家子，所以可能会比较注重比如说下盘，然后他们的打的那个方式，那个就是招的味道都蛮重，一开始在摆那个姿势的时候，然后不像刚刚说那个中国被打趴那些奇妙的宗师，那些宗师很奇怪，就是他们说他们自己是一代宗师，可是你一看就会觉得你马步根本就扎不稳啊，就是真的是出来骗钱的吧，对啊， 出来骗钱的还敢站上这个格斗舞台，这不就是讨打吗？传说中的讨打， 还是他们真的觉得自己很能打，就是这是哪里来的自信？ 可能在那个乡里他的确是 number one 这样子。 不可能啊，那个随便一个就是真的橡胶枪乱打都可以打趴他， 但不是人都可以使出橡胶枪乱打啊。 不会，你就是很用力的哈哈哈哈哈哈，好像都可以打趴他。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什么八卦掌门还是什么之类的，被打到痛以后下来又一直抱怨说没有不能这样打什么， 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规则就对了。 对，然后那个赛制已经给他很大的方便，因为在自由格斗当中，就是格斗选手已经有戴拳套，为什么戴拳套？是因为你的拳头，如果真的出拳的话，那个骨头打骨头会 出大事， 会重伤，这样两边都会受伤。拳击手手可能会骨折，然后可是那个人脸可能会整个凹下去这样子，所以会戴拳套。然后呢，就那一场比赛跟就那种号称八卦掌的掌门这样子打的时候，让他不用戴手套， 你可以直接灌我， 你可以灌八卦，你要做出什么奇妙的，就是掌形、掌风什么都可以，都让你。 就到台上打他一巴掌。 然后掌门也很怪，他穿个牛仔裤，就是很妙，就是这一些我就有点摸不着头绪。然后还有那种接受挑战的，就是号称的很厉害的一方大师。然后前面那个。格斗选手他准备的就在热身嘛，就在热身的时候，在拉筋或者干嘛的时候，你知道掌门在干嘛吗？翘腿喝茶。一切都非常的有趣，可以推荐大家上 YouTube 上面看看，超酷的。妈妈咪呀回来了，请问妈妈咪呀 Here we go again 电影原声带专辑，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呢？欢迎你编写手机简讯 UFO 加上答案加上姓名传送到55123，下个礼拜你就有机会可以抽到专属的帆布袋或是钥匙圈哦。提醒你传送55123简讯一次就必须要10块钱，这是我们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妈妈咪呀，妈妈咪呀回来了，妈妈咪呀周。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师傅，我车子怎么了？ 引擎要大修哦。疏于保养的车辆将加速引擎老化，使用 Total Quartz 道达尔润滑油，由道达尔工程师研发独特引擎抗老化配方，这项突破性的创新科技为引擎提供绝佳保护，并能提高抗磨耗保护力最高至64%，为引擎注入年轻动力。数据与国际标准限值测试比较，即日起至道达尔促销保修据点换油，就有机会获得道达尔自动反向伞，详情请洽道达尔官网。 嗨，我是 Janet 谢怡芬，你今天吃坚果了吗？现在万岁牌每包都有食品安心履历，从原料到成品严格把关，坚果资讯一清二楚，安心看得见，所以不是万岁牌我可是不吃的哦。 您好，我是统筹，